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赵袍将丁德兴领令下去了，元帅徐达做好了各种准备，这才休息。咱们划分两头，单表胡大海回到自己的屋里，一头就扎到床上，俩手一抱脑袋，是嗨一声叹气，这脑子跟走马灯一样，是胡思乱想啊，想什么？就是恨老婆金氏，贱人呐，贱人，不应该做下这种无耻之事，有什么脸面还找我来？夫妻之间的感情就怕有这种事儿，你有了外心，你就不是我老婆了。在哪弄那个野小子管我叫爹？哎，贱人啦！你叫我胡大海，在人前我怎么站着？我非宰了你不可！哎，他钻了牛犄角了，把这床架子嘎吱嘎吱直响。胡大海越想，心里越发闷。一会儿他起来了，推个门一看，满天的星斗，天已经黑了。老胡一琢磨，趁着天黑夜晚，我披挂整齐，掏出乌棍，赶奔孤树林，我这一枪把这贱人就捅了得了，要不就这气儿我出不来，非把我憋死不可，就怎么了？来人！他叫谁呀？胡大海那么大的武将，手下亲兵可不少啊，都是他的心腹人。这一声下，上来20多个。二爷，你想干什么？给我准备盔甲，外面备马抬枪。您了，废话少说，准备。谁敢不听？这老胡就好像上战场一样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满身披挂整齐，是上马提枪。亲兵们要跟着，胡大海一摆手，算了算了，你们今儿晚上好好睡觉吧。谁也不用跟着我，你一个人，哎，一个人足够。走，走吧，走，走吧。哎，有人要问我上哪去了，就说我办一件主要的事情啊，不要说别的。新兵们心里纳闷，不敢问。老胡从小门出来，顺着大街赶奔城门。他得出南城啊，赶奔孤树林。正好走到狮子街，老胡一抬头，又坏了，正碰上巡逻的队伍，队队红灯开道，蜈蚣灯挑着，火把举着，跟火龙一样。留神观瞧，为首带队的 正是造袍大将丁德兴。再看丁德兴肚子甜甜的，怀里抱着大令，扬眉吐气那个样，他跟胡德海最熟了，饭盒的弟兄，甚至说光腚在一块长大的，不分彼此。老胡一看是丁德兴，人家把马带住，丁德兴也看出胡德海来了，也把马带住了。哎，老胡，你这是上哪去？胡德海眼珠一转，没敢说实话，恐怕说出来众人拦着。有主意了，老丁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奉元帅之令，今夜晚间巡逻。 哦， 哎，老丁，巡逻也罢，不巡逻也罢，我有一肚子话想找你谈谈。我找个地方，咱俩唠吃唠吃，怎么样？ 喂， 丁德兴往左右看看，出来巡逻的队伍并无他人，赶紧把马往前一提，靠近胡德海。 老胡， 跟我谈什么？ 你 这是说话的地方，咱得找个好地方。 这个，那咱上哪儿去呢？ 哎，那是什么地方？胡德海用手一指，丁德兴一看呢，是芜湖关城里一座火神庙，这庙就靠着街。老胡说，咱这么办吧，到火神庙咱谈谈去，怎么样？ 好吧。 丁德兴也没想别的，指挥军队到了火神庙。你们大家再等着啊，一会儿我就出来。他和胡德海甩凳下马，有亲兵把门户开开，就来到庙里。这座庙一没和尚，二没老道，那个钥匙就在当兵手里拿着。原来芜湖关这一打仗，把和尚老道都吓跑了。但这座庙虽然不大，收拾的倒也干净，有亲兵点起蜡烛，挑摆砖，把椅子也摆好了。胡大海、丁德兴往对面一坐，老胡把宝剑顺着身后，用手一拍桌子，丁德兴呢，把元帅的大令别在腰后面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老胡，止不住就想笑。哎，我老胡，你怎么了？眼眶都塌了。我瞅你这一天可瘦了不少。 那可不是，能掉了15斤分量。 是啊，我什么事儿你长吁短叹的？你找我谈什么？ 哎，这我怎么说呢？我 哎，老丁啊，咱喝了点酒怎么样？边喝边谈，酒助英雄胆，我拿这酒一盖脸啊，我这一肚子话就掏出来了。不喝酒，我有点抹不开说。 呀哈，你还有抹不开的事儿？你那脸蛋子都赶不上我屁股蛋子。 这别扯淡了啊！喝点酒怎么样？ 他， 老胡啊，今天我奉元帅令箭巡逻，那要喝酒违犯军令，那要叫徐元帅知道了，我还好得了吗？ 不，咱可不能喝。 嘿，瞅你那个胆小的劲儿，你知我知，别人知道吗？咱俩喝酒能上元帅那说去吗？当亲兵的谁敢说？喝点喝点吧。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睁一个眼合一个眼，就那么回事儿。哎，喝点吧，要不喝我不告诉你。 丁德兴被胡德海劝得心酸了，一想也这么回事儿。这玩意巡逻挺辛苦的，喝点酒元帅怎么能知道的？他把最心腹的亲兵叫进来，哎，命令他准备了两坛子好酒，准备了一些牛腱子、羊肠、羊肚，哎，准备了一些吃的，下酒呗。时间不大，准备好了，两个人对坐着，边喝酒边谈。丁德兴一杯酒入肚，胡德海三杯酒就灌进去了。好酒，哎，你别光喝呀、哎！你不是说要有事儿跟我说吗？什么事儿？ 老丁啊，现在你二哥才觉出来，人生一世确实不一样。咱且不说两军阵前出生入死，杀七个宰八个，这咱不说。就说每个人都有家，过去我听人讲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不以为然。现在我这么一琢磨滋味，嘿嘿，真不假呀。哎，你是当官，什么升官发财有什么意思？哎，要摊上点逆事，人就活不了啊。老胡，什么逆事儿？哎，我再问你点，我听说二嫂来了，你没放她进城，元帅为这个事儿挺生气，你为什么不让二嫂进城？ 老丁，我就是跟你谈这个事儿。你二嫂这个人你清楚不？ 我太清楚了。 你说这个人怎么样？ 好。 我老胡啊，我不是当着你的面捧我二嫂，那是女中的魁首， 那人多贤良啊，模样长得也好，那全才呀、啊！我要能娶那么个老婆，这一辈子我就心满意足了。 这少扯呢！ 真的，我二嫂那人确实好， 好个屁！他是驴粪球外边光，你瞅那样，一肚子花花肠子。今天我就告诉你们。今世背着我，私通野汉子，他做些不才之事，你说这老婆好吗？ 丁德兴吓得一缩脖，我老胡你喝多了吧，你满嘴喷粪吧你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允许你胡说，别喝了别喝了。 哎，酒后吐真言，我说的都是真事儿。就凭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我能诬陷一个女人吗？ 啊， 老胡，屋里没外人就咱俩，你说人家勾这汉子，这汉子是谁你知道吗？ 当然知道了， 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就在咱们义军堆里头。哎呦，人模狗样的，装好不错的，什么东西？我真不乐意把他说出来，我一说出来，怕他没脸见人。哎， 谁呀？你跟我说说。 不行，现在不到时候，天机不可泄露，说出来对我脸上也不好看。老丁啊，早晚你自然清楚。来来，喝喝喝。 这丁德兴啊，还真被他吸引住了， 想叫胡德海说出来，这老胡就不说。后来胡德海提个要求，你要多喝酒我就说，三晃两晃把个丁德兴晃到圈里头了，喝来喝去喝醉了。丁德兴也顾不得问了， 往桌上一趴。 着了， 胡大海一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，我使唤使唤你的大令。老胡一伸手，噌，在丁字星身后把那只大令抽出来了。 对喽，没令箭我是出不去城啊。老丁，你先睡了啊。老丁， 丁字星人事不醒，也听不见了。再看胡大海一转身，推庙门来到街上， 奶奶，给我带马。 亲兵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胡大海马匹带过，再看老胡飞身上马，把大令往怀中一抱。 你们听着，你们主将丁德兴喝多了，让他好好睡会儿啊，等睡够了再把他唤醒。他要问我上哪去了，就是我另有公干，你们懂吗？ 哎，遵命。懂。 大伙儿瞅着胡大海把马一来，是直奔南关。 说来也凑巧，到了城门洞这，他一看灯火通明，这是谁？ 正遇上宝枪大将张兴祖。 张兴祖巡查四城，特别对这个南城他注意，转了一圈到南城歇马，刚才吃了点晚饭，就看胡大海骑马来了。张兴祖也纳闷，胡大海单人匹马这想干什么呢？赶紧过来把马头给拦住，一抱拳： 二伯父，您这是上哪去？ 兴祖啊，小子，你当班啊，元帅命我巡城，您小子开关落锁，放我出城，奉元帅之令，另有公干。 我二伯父，元帅可说了，没有他的大令，谁也禁止出入。咱爷俩可不错，但是四平文书官平宴，您真有令吗？ 放屁，没令我能说瞎话吗？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 宝枪大将一看，可不是有大令吗？ 心说话我还不能多问。这个军队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叫谁干什么谁就干什么，没有你的事儿你少问。 张兴祖赶紧吩咐一声：开关落锁，放箭吊销。 二伯父，就您一个人带点军队吗？ 不，我一人足矣。 张兴祖哪有他花花肠子那么多呀，就信以为真了。 城门开放之后，老胡一马当先就冲过吊桥，一回头：兴祖啊，把城门关上，不必等我。 哎， 就见胡大海来到城外，双脚点蹬，七快如飞，赶奔孤树林。 老胡到了这事儿，鸭耳的毫毛全立起来，眼睛都瞪圆了。 今世啊，贱人，我现在就要你的命。 伸手他把大铁枪摘下来，八里地眨眼就到了。他往树林里头一看，点点的灯火，这也挂着巡逻灯呢。因为人家金氏从远道来的，有金梁、金洞、粉哪吒、胡德济，还有400来人呢。住在这荒郊野外，能不加防备吗？晚上也有专门巡逻的。胡德海呢，催马摇枪冲进孤树林，一看扎着几座帐篷，不知道金氏在哪一座帐篷里头。他一想，挨个帐篷我搜查呀，谁拦着我要谁的命。 今日哪里走？哎，他先喊上了，哪知道刚一进树林，就叫着马蹄子底下一山都坏了，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，扑嚓！那金良金洞也领兵带过队，颇有经验的，就在这树林里这么待着，四外挖了无数的陷坑，还挑了几座壕沟，上面盖好了用浮土折着，那一旦有事怎么办呢？没想给胡德海准备的整个掉坑里头，他往里一摔，这个声音可不小，串铃也响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人家是伏兵四起呀，抓住了，有人投影，抓住刺客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锣声响亮，是惊天动地。这四百多人都知道了，有人撒酒如飞，到大帐里面报告金氏夫人。咱们单说金氏，乘兴而来呀，认为这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找自己的丈夫，见着面胡德海不定多高兴呢，没想到落了个冷水浇头。胡德海关门不让进，把娘儿几个撵到树林里头，夫人心如刀绞一般，心说人心有变的，这胡德海难道变了心了吗？难道说他背着我又娶了一方夫人？可这也难怪，这么些年不见面了，你就娶了一方夫人，也不应该背着我呀，你就说明白了，我也能谅解。因何六亲不认，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？等着吧，等我有进城那一天，面见老四朱元璋，我非告他一状不可。我得问问胡德海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夫人呢，打到了树林就掉眼泪。金良金洞直劝姐姐，我姐夫就是那个人，你还不知道他吗？那么年轻的时候他不就那样吗？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，满嘴里跑舌头，哪有一定的脾气？哎，老了老了还没改。姐姐，大概他有点什么别扭事儿，等明天他回过味儿来，就把您接进城去了，咱住两天，住两天吧，在这树林也不愁吃喝，怕什么的？等明天我们哥俩再去叫城，如果跟我姐夫说不通，就找西吴贤王，还有玉面霸王郭英，这不都一家人？粉哪吒胡德济也劝，到深夜也没休息了。一家人正在谈话，就听外头一阵大乱，串锣响亮，众人就为之一愣啊。这时候当兵的进来了，报报夫人，报二位将军，陷坑里抓住一个刺客。哦，现在何处？抓住了，夜一把他捞到坑外头捆上了，带进来。就见几名喽啰兵把胡德海给推进来了，老胡舔着草包肚子进来，金氏抬头一看，哟，大吃了一惊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